love， 晚安就别再为难，别管我会受伤，想开体谅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。这个城市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沿路华丽灿烂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就上当。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？因为寂寞太冷，需到处只是受了。